我想挑战的是星星战队的叶修前辈。 李九的声音在现场扩散开去，所有人一怔，接着就是一阵喧哗。 小子，真够胆啊！ 霸图的观众就是这么狂放，当即就有不少人如此呐喊着。虽然叶修是一个他们很讨厌的家伙，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否认叶修的强大，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居然向叶修挑战，有趣儿，真有趣儿。如果叶修可以输掉的话，那就有趣到极点了。一想到这种可能性，现场观众突然兴奋起来。叶修本赛季居然个人赛连胜了16轮，一想到这一点，霸图粉丝们就快要气死了。这个嚣张的家伙怎么就没有人能阻止一下呢？全明星赛的战绩当然是不列入统计的，但是对于霸图粉丝们来说无所谓，只要能看到这个家伙吃瘪，那就是件快乐的事情。跳出来的这个选手虽然有点渺小，但是这里是全明星的赛场啊，一切皆有可能。在不太认真的氛围下，没准有什么疏忽大意，就被对方拿下了呢。顶尖大神和这种新秀选手的差距可也没有沟壑那么大呀。 哦，李九想要挑战的是星星战队的叶修。好的，我们欢迎叶修队长上台来。 现场主持带头鼓掌，结果带起的却是一片嘘声。 你真是不受欢迎啊，怎么选入的全明星啊？还第二，你自己偷偷找人刷票了吧？ 方瑞感慨着。 为什么仇恨的力量会如此之大呢？ 叶修却在一脸深刻地反思着。离开了职业圈1年半，霸图人对他的欢迎依旧啊。 别恶心人了，赶紧滚上台去。 魏琛骂道。叶修无奈起身，在现场的一片嘘声中苦笑着迈步走上台去。这是全明星投选中排名第二的家伙。而且之前是从来不会在这种场合这样公然露面的，现场的主持明显也有点激动。叶修还没走到跟前呢，他就已经主动迎了上去。 叶修前辈你好，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吧？ 这位主持对叶修也以前辈相称。 嗯，是的。 叶修点了点头。霸图主场，第8赛季退役后就没来过。这赛季和霸图有过交手，不过那次是星星的主场。如此追溯的话，叶修都记不清这里有多久没来了。 那故地重游有什么感想吗？ 主持笑着问。显然他也是很清楚叶修和霸图之间的关注的，所以特意问出这样的话题。 哼，还是那么吵。 叶修说。 切！ 现场特别配合地制造了一次吵闹的嘘声。 对于第一个被点名挑战有什么感想吗？ 主持又问。 实至名归。啊？这话是什么意思？第一啊。 主持实话。这是什么胡搅蛮缠呢？主持人忍住没有跟着现场观众一起嘘。 好，我们下面问一下李九，你为什么会选择向叶修前辈挑战呢？ 主持人不理叶修，去照顾新秀了。 因为叶修前辈这赛季的战绩非常出色，所以我想试着向他挑战一下。哦，这么说你是想让叶修前辈的单挑连胜记录在这里终止咯？不敢。 李九连忙答道，不过目光中还是藏着那么一丝丝的期待。于是主持人又转向叶修，笑着问， 叶修前辈，你认可这场输了就当连胜终止吗？ 哼，那要是赢了，你给我的连胜记录多加一轮吗？ 有心的粉丝那一定会记得的。 主持人也是思维敏捷的有才人，招架住后连忙扯过这个话题。 那么两位之间有什么要说的吗？ 要加油啊，小鬼，我在场上可是很严肃很凶残的。 叶修说。于是现场又嘘声又起，主持人感慨万千，这叶修和霸图的过节真不是浪得虚名， 这上台来才几分钟啊，这样整齐有力的嘘声已经是第四次了吧。 请前辈指教。 李九却是很普通的回了一句，结果就被现场历史响起的惊天动地般的掌声吓了一跳。李九有点茫然，自己说的话很精彩吗？他的话当然一点也不精彩，只是因为现场的霸图粉们想宵夜修面子，故意送他掌声而已。两人已经各入了比赛席，各刷入了自己的角色，主持人退让到了赛台边，这个欢乐的闹场解说也不用太正经严肃，他就这样站在场边上，像是一个粉丝样对比赛进行着吐槽。 好，挑战开始了，让我们看看夜修大神如何严肃冷酷的。双方接触了，开打。哎呦，这个李九完全招架不住夜修大神的严肃和冷酷啊。好吧，结束了。 一分多钟比赛结束，李九总算没有输得太业余，不过出来的他依旧是面红耳赤的。这场比赛完全是一边倒，他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散人居然可以这么强大，和许多人一样，李九在亲历之后才知道和散人战斗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先再多的准备比赛里根本用不上，只有下意识的反应和操作才能跟上散人的战斗节奏，而这还仅仅是跟上节奏，他连这点都未做到，更别说获胜了。 多谢前辈指教。 李九输得心服口服，为自己心底抱有过的那一丝幻想感到惭愧。 继续加油。 叶修笑了笑，而后朝现场挥了挥手，在一边嘘声中走下了台。 太过分了，对一个新人居然这样残忍啊。 是啊，完全没有人性。 换是任何一位选手，大概都会比他温柔吧。 现场各种议论声，而且一点也不窃窃私语，大家巴不得这个声音全传到叶修耳里，让他面红耳赤才好。但是很遗憾，议论声中叶修处之泰然，和身边的星星选手们聊得兴高采烈。 很遗憾李九没能终止叶修大神的连胜记录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神奇战队的新秀选手郭少。 哦，郭少，这选手我注意过，很不错呢。 比起上一回合上场的选手李九，这一轮观众明显精神许多。神奇战队这支初入联盟的新队，在17轮比赛过后积58分排名14，对于新队而言算是相当不错了。虽然这队主要依靠的是借加试解散之机吸收来的选手，但是郭少这个神奇自己带入联盟的新秀依旧引起了各方关注。从很多个人的统计数据来看，郭少可是这一赛季最佳新秀很有力的一位竞争者，即便神奇战队的成绩总体来言还是处于弱势，但是一支战队的成绩没理由让一位新人选手来承担责任，这是评选最佳新秀和最有价值选手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最佳新秀主要参考的就是新秀选手的发挥和数据，而最有价值选手战队的成绩就是极重要的考量标准了，否则最有价值四个字从何而来呢？郭少在现场赢得了不错的掌声，但是很快嘘声再次弥漫整个现场。 我想挑战的也是叶修前辈。 郭少在场上如此说道。叶修发呆，这下来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已经又要上台了吗？ 去吧去吧，要连胜啊。 方瑞幸灾乐祸地说。叶修再次无奈起身，再次苦笑着在全场嘘声中上台。 哈，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了。 主持人也是喜笑颜开地招呼着叶修。 好说好说，叶修说道。那么郭少，你为什么也会选择叶修大神作为挑战对手呢？上次在联赛里交过手之后，就一直很期待和前辈的再次对决呢。 郭少毫不掩饰他的兴奋。 听起来你这一次是有备而来了。 那是当然。是吗？那让我看看你准备的程度吗？ 叶修说着。 好的，前辈，我们开始吧。 郭少飞奔向比赛席。数分钟后。 准备的还行， 叶修说道。 但还是输了。 郭少一脸的懊恼。 想赢哪有那么简单啊？ 超多低阶技能的快速交互让散人拥有了很厉害的移动能力呢。 是啊，对于需要拉开距离战斗的枪炮师很为难吧。 是啊，想了一些办法，但这次看来还是不够啊。 说过了，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滑铲接弧光闪，我觉得衔接处是稍稍有慢一点点的。 哎呦，被你发现了。但是想捕捉到那一瞬还是很难。你是需要我第三次说没有那么简单吗？ 啊，我会继续努力练习的。 好的，期待下次相遇。 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比赛。但是我说二位啊，下次不要只是顾着自己聊天啊，记得也和观众们说几句。 眼望着那两位打完比赛后就自顾自地聊着天走下赛场的背影，主持很无力地控诉着。